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邀请到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两起哈、涉及到这种保险的案件。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昨天是国际反家庭暴力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出提示，家暴并非家务事，反家暴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对家暴零容忍是社会共识，更是司法态度，对施暴者依法严惩是权利保护，更显司法温度。在明天的警法在线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到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有关家庭暴力的案件和话题，以及家庭暴力案件近几年的新变化和新特点。欢迎各位朋友们在明天来关注警法在线。昨天上午召开的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对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条例草案进行了二审。条例草案二审稿提出，在知识产权领域严重失信将受到处罚和曝光等多重惩戒。在知识产权信用监管方面，二审稿提出，本市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信用评价和失信惩戒机制，依法对知识产权领域严重失信行为实施相应管理和惩戒措施。知识产权保护管理部门应该依法将有关行政处罚等信息共享到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并向社会公布。好，下面来关注两起涉及到这种商标侵权的案件。那近日呢，陕西渭南市潼关县潼关肉夹馍陷入商标纠纷。据报道，潼关肉夹馍协会已经起诉全国多个被指使用该商标的店铺，近几个月内有210个开庭公告。据此前报道，在11月21号，河南几十家小吃门店的商户们求助称，他们卖的肉夹馍因为带了潼关两个字，被陕西潼关肉夹馍协会告了，要求他们赔偿3万到5万元不等。如果他们想继续使用潼关肉夹馍的商标，需要缴纳99,800元。商户们表示，他们有类似经历的小吃店在全国有上百家。根据相关信息显示，潼关肉夹馍协会以侵害商标权纠纷为由，还有商标权权属侵权纠纷等理由，起诉了数百家小吃店、食品店、美食店。这些被起诉的小吃店分布在全国各地，有的是河南焦作的，有的来自浙江杭州，有的则来自广东佛山。近日，逍遥镇胡辣汤所引发的商标侵权的风波屡上热搜，不少经营了十几年逍遥胡辣汤的商贩突然被河南省西华县胡辣汤协会起诉侵犯逍遥镇商标权，这被质疑是敲竹杠成名后的所谓的收割。11月21号，西华县胡辣汤产业发展中心发布声明说，已经责令逍遥镇胡辣汤协会暂停目前正在开展的工作。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近日一架由南昌飞往北京的航班之上，一个男子因为烟瘾难忍，藏在卫生间里面抽烟那么吐出的烟雾引发了烟感报警器。这个男子抽的是电子烟，他认为呢抽电子烟没有关系，但是没有想到刚刚吐出没有多少烟雾，就烟感报警器就报警了。那么在航班落地之后，已经等候在停机坪的民警将这个男子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后来该男子被首都机场公安分局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好，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为大家介绍两起保险纠纷。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金融街法庭的田静婷法官。田法官您好。 您好。 嗯，今天请到您呢为大家来介绍两起涉及到这种保险的纠纷现在很多朋友都非常具有保险意识，于是呢给自己还有自己家人投保了各种各样的保险不仅仅是这种身体健康的保险还有一些财产保险。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邀请到了来自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庭的庭长，跟大家介绍了几起这种机动车的骗保的刑事案件。那么今天呢，我们来介绍几起涉及到这种重大疾病险等等这样的一些涉及到人身的保险的一些民事的纠纷那么第一起案件是一位李女士的李女士的这样的遭遇您呢把这个案情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嗯，好的，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这个案情主要是这样的情况。2019年2月，李女士向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叫长城吉康人生重大疾病保险，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重疾险，以重大疾病作为给付保险金的一种保险类型，当发生合同有效期内的疾病，而且经医院确诊属于保险合同规定的重大疾病类型的时候，保险公司就会按照合同的约定给付相应的保险金，对应不同的疾病严重程度，包括有重症、中症、中间的中，还有轻症各种类型。李女士买的这份保险呢，保险期间到她70岁，交费期间是30年，基本保额是80万元，每年的保费7000多元。李女士呢也按期交纳了保费。 李女士她大概多大年纪了？ 她30多岁。 30多岁。 对， 就一直保到70岁。 对，重疾险一般都是保障的期间会比较久一些，有的甚至是保终身的。 对，但我们也很多朋友投保过这种重大疾病保险的时候应该有这种印象，那一般情况之下保险公司都会就这个投保人的身体状况来进行让投保人来说明或者说也会进行一些调查，是吧？ 对。 那在李女士投保这样的一个重大疾病保险的时候，是不是也对自己的身体情况进行了一些说明？ 对，这个都是必须的，在购买保险的时候保险公司都会就相关的问题进行询问。投保人呢应当履行相应的如实告知义务。在李女士这起案件中呢，保险公司在人身保险投保书的告知事项部分询问，您是否已购买或正在向其他保险公司申请购买人身保险合同。如果是，请详细描述保险公司的名称、险种名称、保险金额及日期。李女士呢选择了是。 他的确投保其 他的。他的确投保了，对，而且他告知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写的是，新华人寿投保的险种是健康福鑫增额重大疾病保险，保额10万。这 是 他告知的内容。 也是一个重大疾病保险。 对，是一份10万元保额的重大疾病。 那后来呢？ 后来2020年4月，也就是他在投保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李女士被确诊为单耳失聪。 一个耳朵听不见了。 对，听不见了。 哦， 这个单耳失聪呢是属于这个保险合同中的中症，中间的中，就是相当于一种介于重症和轻症之间的疾病。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呢，中症是需要赔付基本保额的50%。也就是说它的保额是80万元，确诊为中症之后保险公司应当给付40万元。 对，那保险公司肯定要调查一下那李女士的病情是怎么样的她的情况是怎样的。后来呢？ 后来保险公司在得到李女士的申请之后呢，就进行了同业排查。排查之后得知，李女士在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这短短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内，投保了18份保险，多数为重疾险，保额达到了800多万元。最终呢，保险公司是以李女士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为由拒绝赔偿。 您刚才用到了一个词叫做保险公司进行了叫什么同业排查。 同业排查。 同业排查。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大概意思就是说保险公司在收到这个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的理赔申请之后，他去调查这个被保险人在其他公司保险的情况，能够得知他在其他保险公司是否进行了投保，以及这些包括拒赔拒保的这些相关情况，是他做出一个理赔决定的考虑因素。 那 投保人他在其他保险公司投保其他的险种，和这家保险公司是不是做出理赔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确实是有一定影响的。如果保险公司知道，就是说这个被保险人在其他的保险公司还有很多份保险，应该他就会高度重视这一个情况，可能会启动健康体检。因为就正常的这个保险消费者而言，自己购买一般就一份，最多两份重疾险，如果买了十余份，保险公司可能会考虑这个被保险人的身体状况他怎么样啊，是不是已经有一些疾病的苗头或者症状显现了，他就会启动这个健康体检，比如说让这个被保险人去指定的体检机构去接受相应的身体健康检查，以确认他是不是符合他们这个承保的条件。 那这样的一个调查是在这个当时在签订保险合同之前就进行的，还是一般在出险以后才进行？ 一般在签订保险合同的时候呢，相关的保险条款中会有一条，就是说这个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授权保险公司能够进行相关的调查，就是他把这个调查的权利当时在投保的时候已经进行了授权。但是具体调查的时间，一般保险公司都是在申请理赔之后才开始调查的，就是看他是不是符合这个理赔的条件。比如说他之前是否在别的医院已经就类似疾病进行过就诊，比如说有的人得了这个冠心病，他之前是不是已经就是高血压了，这种他们会开展这个相关的调查和保险理赔的情况梳理。 是这样，那保险公司这回就拒赔了。 对，保险公司就拒赔了。 那李女士肯定不干啊。 对，李女士就这个不认可保险公司这个拒赔的决定，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要求什么呢？ 对，他的诉请呢，第一是要求与保险公司订立的合同继续有效，因为保险公司给他发的拒赔通知书呢同时也解除了这份合同。李女士所以第一项诉请是要求这个合同继续有效，就相当于他还在保证期间内。第二是要求保险公司呢给付这个重症疾病的保险金40万元，并且豁免后续的保费，就是说他在确诊了这个重大疾病之后，后续的保费就不用再交了，但是还同时享有这个被保障的权利。对，这 是 他的诉请。 这是李女士的诉请。那您来介绍一下保险公司他是什么样的意见。 保险公司呢他不同意李女士的这个诉讼请求和理由。他主要的理由呢就是说，这个李女士在短期内购买了多份重疾险，但是在投保询问的时候呢只选择了其中一份保额较小的告知保险公司，影响到了保险公司的承保决定或者是不是提高费率的这个情况。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依据保险法第16条呢，保险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并且拒绝理赔。 但问题是在于李女士她当时说她曾经投保过一份重大这个疾病保险是10万块钱。 对， 那是不是按照这个保险的相应的法律的规定，那么投保人他需要把自己所有投保的这个险种，在任何一家保险公司投保的所有险种都要必须每一个都要告知呢，还是只要告诉一个就行了？ 这个需要看保险公司具体询问的内容。在本案中呢，保险公司询问的是您是否已购买或正在向其他保险公司申请购买人身保险合同。如果是，需要提供这个保额呀、险种呀这样一些具体的内容。这个询问是相对具体明确的，也就是说呢，这个投保人他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以及被保险人投保的情况是明知的，就应该按照保险公司的这个询问的要求来告知保险公司他已经在其他保险公司或正在申请购买的保险的险种，包括金额相关的内容。 那就是所有的都要告知是吗？ 对，就是影响到了保险公司的承保决定，比如说他在其他公司也购买了重疾险、医疗险、意外险，这种可能也有，但是会比较少一些。主要的可能保险公司比较关注的还是重疾险和医疗险这一块。 那法院在审理这起案件的时候啊，案件双方，我们来总结梳理一下这起案件核心的争议焦点在于哪里？ 对，这起案件其实主要争议焦点就是原告没有如实告知保险公司在其他保险公司的投保情况，是否构成了对这个如实告知义务的违反，保险公司呢能否以此为理由来拒赔并且解除合同，这是本案的争议焦点。 那么李女士呢，其实她呢只是挑选了自己其中的一个保险来告知的。 对， 但是呢这个她告知的也是真实的呀，李女士说呢我没有告诉你虚假的呀，我的确投了这么一份保险啊，但只是没有完全告知。 有完全告知， 对吧？那么这种完全没有完全告知，是不是也相当于没有如实告知呢？ 嗯，这就其实涉及到了这个保险法中最基本的一个最大诚信的原则。 嗯， 也就是说，在这个保险实务中呢，保险公司它决定是否承保，如何确定保险费率，就是依赖于这个对投保人和保险标的的风险评估。就是保险公司，比如说在承保这种人身保险的时候，它需要评估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是什么样的，以后发生疾病的概率是什么样的，以此来确定相关的费率啊，决定是不是承保的这一个情况。 嗯， 而这种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呢，其实依赖于投保人如实告知的这样一个前提。 嗯， 因为对于保险标的，也就是被保险人的这个身体状况，保险公司他是不知道的，在承保的时候，这依赖于投保人能够把这些情况完整如实的告知保险公司。就是说要求这个投保人履行一定的披露义务并受到这个约束，不能欺诈，不能隐瞒。而本案中李女士可能涉及到的就是隐瞒这样一个情况。如实告知不仅仅是说这个欺骗，就是说没有这得了这个病说自己没有这个病，也包括就是说隐瞒相关的情况。对，否则的话他就可能在理赔的时候面临一定的不利后果。 那么这起案件最终的结果是怎样的？ 这起案件是这样，最后呢法院认为这个李女士投保了数十份保险在其他保险公司，保额呢也比较高，到的800万元左右。在保险公司询问是否投保其他保险时呢，他选择了其中一个保额比较小的，告诉保险公司，没有完整回答保险公司的询问。最终呢，法院是认定他没有完整的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且主观动机来看呢，他没有如实告知的这个情况，确实自己存在一定的主观故意。因为他是明知自己投保的情况而没有告知的，存在一定的主观故意，而且这种他没有告知的事项呢，一定程度上确实影响到了保险公司是不是决定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比如说如果他如实告知的话，一般情况下保险公司会这个进行相应的核保要求。因为连续投保多家保险公司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逆选择风险。对，所以就是这种情况呢，影响到了保险公司是否决定承保。最后法院就是以这个李女士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公司决定是否承保为由呢，判决保险公司有权解除合同而且不承担保险责任。最终是驳回了李女士的诉讼请求。 那您觉得通过这起案件对于我们大家在投保一些尤其是重大疾病保险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对，现在呢就是说随着大家风险意识的增强，确实很多人都为自己或者家人购买了各种各样的人身保险。在投保的过程中，其实面临的争议最多的在司法纠纷中就是保险公司在这个被保险人发生这个疾病之后拒赔，而且拒赔的理由最主要的就是集中在如实告知这一条。就是说这个投保人没有在投保时回答保险公司的询问，就是回答的不正确或者说有隐瞒。比如说是有的是有这种高血压询问了，然后他说没有，后来保险公司在调查中呢得知这个情况。我觉得就是说投保人呢在投保过程中首先应该是了解自己所购买保险产品的功能能否解决自己的需求。就是我们每一份保险合同都有固定的这个保额和保险的险种，一定要充分的了解。第二，就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而言呢，应该是必须要准确的填写投保单。投保单一般就是保险公司进行书面询问的一种表现形式吧。而且有时候在销售过程中呢，可能有的消费者遇到了就是个别的保险销售人员或者代理人员以这个如实告知健康状况会面临增加保费拒绝承保等为由，诱导保险消费者隐瞒真实状况来投保。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极易发生纠纷。消费者还是应当如实告知自己的健康状况。如果有一些疾病就是说自己想不起来了或者不确定的话，其实可以应该去查询之前的就诊记录呀，然后诊疗资料这些，避免告知情况不准确而影响合同效力。 好的， 对， 这是我们这个李女士的这样的一起案件哈。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继续为大家邀请到这个田法官跟大家介绍另外的一起案件。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引人性。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请到田法官呢跟大家介绍一起和这种体检报告有关的一起案件。因为我每年都会有这个例行的体检，我们大家也都经历过哈。那么有的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体检报告里面总会出现那么一两项异常的情况，异常的指标。那么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体检报告 指标异常，我们在投保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如实陈述的问题。这是一位陈先生的情况，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嗯，好的。2018年3月呢，陈先生在保险公司买了一份医疗险，就是这个发生特定疾病之后在医院就医的相关费用，保险公司能够进行理赔的这样一个险种。 嗯， 也是涉及到了这个人身保险投保书中的健康询问的问题。他呢在其中陈述自己身高175厘米，体重75公斤。保险公司呢询问说，过去3年是否曾有医学检查，包括健康体检的结果异常。 嗯， 陈先生呢选择了否，就是说自己的体检没有问题。然后2019年11月份呢，陈先生就因为冠心病急性冠脉综合症住院治疗了，花费了医疗费，可能自费费用是50000多元，其中还 这么多， 还有一些医保报销的费用，他没有在诉讼过程中再提了就。 您看，陈先生是2018年3月份投了这个保险， 对， 他是2019年11月份。查出来的这个冠心病是吧？ 对，1年半左右。 那后来陈先生就要求保险公司来支付这个保险的这样的赔偿金了。保险公司怎么说呢？ 保险公司就是也启动了相应的理赔调查。保险公司知道2016年的11月，也就是在这个陈先生投保大概1年半之前吧，他曾经在这个慈铭体检中心的这个门诊部进行过体检。体检报告呢提示他是这个体重指数大于等于28。就身高是175，体重是110公斤，就是超重，然后而且还有很多项异常的指标，包括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总胆固醇边缘升高，甘油三酯升高等等。而且它这个甘油三酯的指标呢是这个5.42，咱们正常是小于1.7，也就是超过了正常范围的2倍。保险公司呢就以这个陈先生没有如实告知他的这个体检指标异常为由拒赔。 那然后这个也是保险公司拒赔，陈先生就起诉到法院了。 对， 那陈先生理由是什么呀？ 陈先生的理由说是已经这个记不清楚自己当时的体检报告了，而且也不觉得这个指标异常的情况会有什么其他的影响，也没有针对这个异常的情况去进行过相应的治疗。对， 那保险公司认为这样的一些指标的异常会对他是否理赔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保险公司呢就是说认为陈先生明知自己的这个相关指标异常，但是没有如实的告知保险公司，而且这些异常的指标其实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能够理解，这是属于健康告知中医学检查健康结果异常的范畴。比如说这个肥胖，在他的那个体检报告上其实是明确写了，说您的体重已属于严重肥胖，肥胖是心血管病、二型糖尿病、血脂异常等疾病的危险因素，而且他的这个甘油三酯包括也是非常的高，这些上述指标的异常呢确实影响到了保险公司的这个承保，因为这些疾病确实是诱发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病症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那个时候只是一个体检的一个指标异常， 对， 并没有说陈先生已经得了这些病了。 对，但是这个在体检报告中确实体检中心是建议他服用调脂药物，定期复查。就是他确实已经这个指标不正常了，不是像咱们正常这个比如说体检报告中个别的由于比如说感冒了、咳嗽了、白细胞升高这种情况，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哈。那么这起案件当中保险公司拒赔，那到底能不能够获得法院的支持呢？ 在这起案件中其实法院也是驳回了陈先生的诉讼请求，理由就是也是陈先生在保险公司询问他这个体检指标有没有异常的时候，他明知道自己有多项指标的异常，而且这些指标确实影响到了其后续心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是不是有得这个病的风险的情况下呢，他选择了否，影响了保险公司的承保决定，最后呢也是判决驳回了陈先生的诉讼请求，也是以如实告知义务这个没有履行为由拒赔。 这起案件就是涉及到这种体检指标异常的，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说那体检指标异常也不认为说没有说我就一定有这样的疾病哈。那么您觉得通过陈先生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又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呢？ 对，就是我们在这个投保的时候啊，如果大家没有办法判断就是说这个指标异常到底是不是影响了保险公司的承保，不妨呢其实可以把这个体检报告发给相关的保险代理人或者经纪人，这样呢相当于我们个人就履行了这个如实告知义务。至于保险公司看到我的这个体检报告之后，他如果认为有的指标说是不影响我承保，那么以后就不能以此为由来拒赔了。这也是提醒大家就是说在这个投保的过程中呢一定要仔细的回答这个保险公司的问题，主要一般展示在这个投保告知书中，就是是不是患有相关的疾病，保险公司会有具体的询问，然后可以选择是或者否，如果选择了是得了相关疾病，保险公司会进一步判断。 哦， 是这样一个情况。 但如果啊，很多朋友是每年都会进行一次例行的体检哈、啊， 对， 那一般情况之下，他是需要把这个每年的体检报告都提交给保险公司吗？您认为还是应该就提交那么一年两年的就可以了？ 应该可能很多保险公司要求提交这个期限最近的就可以，比如说重疾险，在这个投保之后、 哦、 比如说身体状况发生了变化，其实是不影响理赔的。 嗯， 只是在投保之前不能有这个隐瞒或者没有如实告知的情形。 嗯，好，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你也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我们大家在投保险的时候啊，不管是重大疾病啊，还是这种医疗的各种这样的保险哈、啊嗯，我们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到底告知到什么程度？ 保险公司的这个如实告知义务，其实法律是有明确的规定、 嗯， 就是我们国家是这种告知询问主义、 嗯， 就是保险公司问什么我答什么，不问不答，其实没有、 嗯、 不应该把过多的告知义务的责任苛加给这个投保人，而是以保险公司的询问为前提。所以呢，在履行告知义务的这个情况下呢，就是以保险公司问什么，我们自己来如实陈述，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嗯、 如果保险公司没有问到的问题，其实法律也是不苛求这个投保人必须如实告知的， 嗯， 但是对于保险公司询问的问题一定要仔细阅读并且如实回答。 嗯，好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金融街法庭的田静婷法官，谢谢田法官。 谢谢大家、 嗯、好，田法官再会。 嗯，再见。 好，朋友们，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节目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的丰富，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可以和主持人实时互动。现在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当中来。朋友们，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将邀请到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来说一说涉及到这种国际反家庭暴力日的相关和家暴有关的一些典型的案件和一些法律上的规定。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届时关注。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放开那些深爱着的人啊。